攻读生命记第二十五章。彼时人与人之间发生争讼而对簿公卿，定案时正直的应声明他正直，有罪的应判定他有罪，如有罪的应受鞭刑，判官应命他服下，当面按他的罪照数鞭打，只可打他四十下，不可再多。怕鞭打他超过这数目，你的兄弟在你眼前过于受辱。牛在打场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。如果兄弟住在一起，其中一个没有留下儿子就死了，死者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，丈夫的兄弟应走近他，以他为妻，对他履行兄弟的义务。他所生的长子应归王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由以色列中消灭。若是那人不肯娶他兄弟的妻子，他兄弟的妻子应到城门去见长老说，我丈夫的兄弟不愿在以色列中给自己的兄弟留名，不愿对我尽兄弟的义务。本城的长老应叫那人来对他说明，如他仍坚持说我不愿娶他，他兄弟的妻子应当着长老的面走到他跟前，从他脚上脱下他的鞋，向他脸上吐唾沫说，那不愿给自己兄弟建立家室的人应这样对待他，从此他的名字在以色列中将称为脱鞋者的家。若两人彼此殴打，一人的妻子前来救他的丈夫脱离那打他者的手，伸手抓住了那人的阴部，你应砍去他的手，不应表示怜惜。在你袋里不可有两样砝码，一大一小，在你家内也不可有两样升斗，一大一小。你应有准确公正的砝码，应有准确公正的升斗，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。因为凡做这些事的，凡做事不公平的，与上主你的天主都是可憎恶的。你应记得，当你由埃及出来时，阿玛内克在路上怎样对待了你，怎样在路上袭击了你，趁你困乏无力，攻击你后方所有疲惫的人，一点儿也不怕天主。所以，当上主你的天主赐你摆脱你四周的一切仇敌，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安享太平时，你应由天下抹去阿玛内克的名字，不可忘记。